攻读哀歌第二章。怎么，上主竟然发怒，使虚庸一郎黯淡无光，将以色列的荣华由高天抛在地上，在他震怒之日不再想念自己的脚凳。上主毫不留情地破坏了雅各伯所有的牧场，他马含怒气夷平了犹大女郎的一切堡垒，将他的君王及首长推倒在地，加以侮辱。他怒火炎炎，粉碎了以色列的一切势力，在仇人前抽回他的右手。他像吞灭四周的烈火，焚烧了雅各伯。他像敌人一样安稳地举起自己的右手，拉开他的弓，像敌人似的屠杀了一切英俊的少年，在西庸女郎的帐幕内发泄了他似火的烈怒。上主好像一个仇人，毁灭了以色列，毁灭了他所有的宫室，荡平了他的一切堡垒，增加犹大女郎的哀号哭泣。上主像破坏原谱一样，破坏了他自己的帷幔，毁灭了自己的会幕，使人在西庸忘却庆节和安息日。他在烈怒下背弃了君王和司祭，上主厌弃了自己的祭坛，嫌恶了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成员交在敌人手中，让他们在上主的殿宇内叫嚣喧嚷，好像节日一样。上主已经决意毁坏西庸女郎的墙垣，既展开了绳索，绝不抽回自己的手，直到将它完全推翻，使城廓和堡垒哀哭，一同倾覆。城门已陷于地中，上主已折断他的门栓，他的君王首长流落异乡，再没有法律。他的众先知也不再获得上主的神视。西庸女郎的众长老坐在地上默然不语，头上撒上灰土，腰间束着麻衣，耶路撒冷的处女都俯首致地。我的眼痛哭，至于失明，五内沸腾，肝脑涂地。眼见我的女儿，人民遭受摧残，眼看着幼童乳儿昏厥在城中的街道上。他们对母亲说，哪里有饼有酒？他们在城中的街道上正奄奄一息，犹如受伤的人在母亲的怀中气绝夭折。耶路撒冷女郎，我可用什么来替喻你？拿什么来比拟你呢？处女西庸女郎，我可用什么来帮助你？拿什么来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创伤浩大如海，又有谁能够治愈你？你的众先知有关你的神事尽是虚幻欺诈，他们从未揭露你的罪恶以挽回你的命运。他们关于你所提供的神谕尽是虚幻和骗局。所有过路的人都向你鼓掌，向耶路撒冷女郎嘘嘻且摇头说，难道这就是人人所说美丽无比全世界的喜悦？你的仇人都向你张开口，唏嘘而切齿说，我们终于吞灭了他，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一日，我们终于得到手，终于看见了。上主实践了自己的计划，完成了他昔日所宣告的断语，执行破坏，毫无怜悯，使仇人幸灾乐祸，使敌人高举他的脚。处女西庸女郎，你应该从心里呼号上主，白天黑夜让眼泪像江河般的涌流，不要歇息，也不要让你的眼睛休息。 夜间每到交更时分，你该起来哀悼，像清水似的向上主倾诉你心，因为了你婴儿的性命，向上主举起你的双手，因为他们因饥饿而昏迷街头。上主，求你回目怜恤，你这样做究竟是对付谁呢？难道妇女应该吃掉自己的儿子，吃掉自己孕育的婴儿？难道在上主的圣所里应该杀死司祭和先知？街上遍地躺卧的尽是孩童和老人，丧身刀下的尽是我的处女和少年。在你震怒之日，你斩杀诸鹿毫不留情，你由四方给我招来施行恐怖的人，好像过节一样。在上主发怒之日，无人能够逃脱或者幸免。我愿意抚养的，我的仇人都杀尽灭绝。